百万心事过那江，虎踞龙潭今生息。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欢迎知识入穴，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。满纸荒唐言， 你瞧啊，比那画好上了十倍。 一把辛酸泪， 我为的是我的心， 我也是为我的心。 都允作者痴，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。 水解其中味， 扔在水里不好，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。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，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，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敬请收听。 丫鬟翠墨奉了三姑娘探春之命来找宝玉，宝玉说，前几天听说三妹妹病了，我正想看她，你就来了。现在怎么样？好多了，那些天是着点凉，现在全好了。三姑娘叫我给您送信来了。说着递过来带花纹的便笺，宝玉展开一看，只见上写，偶然小姬现已康复，多谢惦念，想与众姐妹办一诗社，一逞才气，兄若乘兴而来，妹当扫花恭候。宝玉看罢不禁大喜，行啊，还是我三妹妹高雅，还要学古人扫落花，开蓬门以迎贵宾，迎接我们去开诗会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他告诉袭人一声，然后就跟在翠墨后边。刚来到沁芳亭，只见园子后门上值日的婆子手里拿个字帖迎了过来，见了宝玉说，二爷，我给您请安了，门外来了客人，就是贾云哥要见您，他在后门上等着我，叫我把这个给您送来。说着把字帖往上一递，宝玉打开一看，上面说的 意思是给宝玉弄了两盆上好的白海棠作为孝敬，因为天气热，恐怕园中姑娘们不方便，就没敢进来，花也放在了外边。宝玉对那婆子说，你出去说我知道了，谢谢他想着我，这会子我有事儿，不能出去跟他见面，日后再见，你把花送到我怡红院的去吧。一边说一边跟着翠墨直奔秋爽斋而来。到那一看呢，宝钗黛玉迎春惜春早就来了，他一进来众人都笑了，哎，又来了一个。探春说，我偶然起来这个念头，给大家一送帖儿就都来了，我看咱们都有雅兴。宝玉说，咱们早该成立诗社，在一起吟诗作赋多好啊。黛玉说，你们起你们的诗社可别算我啊，我可不敢。迎春说，哟，你不敢谁敢呢，你是才女啊。宝玉说，咱们这是一件正经事，不用你谦我让的，大家都出主意，然后再议上一议。薛宝钗说，行了，要不都管你叫无事忙呢，你瞧人还没到齐你又忙上了。正说着，宝玉的大嫂李纨也来了，进门笑着说，什么要办什么诗社呀，哎呀，我可不会作诗，要让我来我就自荐掌坛，当着操持兴办也就是了。黛玉说，既然要建诗社，那咱们就是诗翁了，就先把姐妹叔嫂的称呼和个人的名号都得改，才不俗气呢。李纨说，太对了，何不大家各自起个别号，彼此称呼也觉着雅气呀。好啊，想一想你起什么。李纨说，我有了，我住在稻香村，就叫稻香老农，这个号别人不会占的。探春说，那我就叫秋爽居士咯。宝玉说，不行，什么居士不居士的，字儿太多累赘，你看这里有梧桐芭蕉，另起个吧。探春说，有了，我最喜欢芭蕉了，就叫蕉下客吧。大伙说，哎，这个名起的新鲜别致，好。黛玉抿嘴一笑，哎，你们快把它牵出来做了鹿脯肉干下酒吧。大家不明白黛玉这话是什么意思，都愣愣地瞧着她。黛玉说，古书上说蕉叶覆鹿，这个鹿就是梅花鹿的鹿，如今三妹妹自称是蕉下客，岂不是一只小鹿吗？探春说，哎，你别拐弯来骂人了，我替你呀想一个恰当的雅号。什么雅号？当初大禹有两个皇妃，一个叫娥皇，另一个叫女英，二皇妃泪洒在竹子上成斑，所以斑竹又叫香妃竹。如今你住在潇湘馆又爱哭，日后一想林姐夫，那些竹子也要变成斑竹，咱们就管你叫潇湘妃子吧。大家拍手说，好，太好了，潇湘妃子合适。那只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听了，不由得勾起心事，低头不语。李纨说，我替薛大妹妹想了一个好的，三个字儿。哪三个字儿？他住在恒芜院，我就封他恒芜君，你们说怎么样？封得好。宝玉说，哎，还有我呢，你也替我想一个。宝钗说，你的号早就有了，才当我不叫你无事忙呢吗？这三个字儿恰当得很。李纨说，不行，无事忙可不行，宝兄弟小时候不叫绛洞花主吗？那个号也挺好。宝玉说，小时候事儿还提他干什么呢，你再想想。探春说，你的号多得很，还有什么混世魔王、遮天大王，还起什么呢，我们爱叫你什么你就答应着就是了。宝钗说，宝玉兄弟要不嫌人俗气，给他再起个 富贵闲人吧。天下难得的富贵，又难得的闲散，如今这两样宝兄弟你都占了，这名不正好吗？宝玉想了想，摇摇头，这个号我可不敢当，当不起。得了，还是你们随便叫吧。李纨说，二姑娘四姑娘起个什么号？二姑娘指的迎春，他们是大排行，大姑娘当然是贾皇妃了。迎春说，我不大会作诗，白起个号干什么呢？哎，话虽如此，大家聚在一起也要起个才是啊。哎呀，我没想好。宝钗说，我想好了，他住在紫菱洲，就叫他菱洲。四丫头在藕香榭，就叫他藕榭算了。李纨点头，我看可以，明儿起完了再听我分配一下。咱们是七个人起社，我和二姑娘迎春，四姑娘惜春，就是菱洲藕榭，都不大会作诗，就让我们三个人各自分管一件事儿。我那边地方大，我当东道主，当个社长，叫他们两个当副社长，一个管出题献韵，一个管腾路兼场。当然了，也不能说我们三个就不作诗，碰到了容易的题目和韵脚，我们也许凑上一首，要同意呢就这么办，要不同意啊，我们就退出去了。迎春惜春的性情本来就懒得作诗，又有宝钗黛玉在前边比着压着，所以李纨这番话正中下怀，合了两个人的心意。当时连连点头，对，就这么做。探春说，嗨，我出的这个主意倒叫你们三个人把我管起来了。大家一听都笑了。宝玉说，既然是这样，咱们就够奔稻香村。李纨说，不行，就你忙，今天不过先商议着，得等我来请啊。那咱们几天一会好呢？太勤了也没意思。就一个月两次吧。宝钗点头，那就一个月两次，初二和十六，既定了日期，可就要风雨无阻啊。大家点头同意。探春说，哎，这起社可是我的主意，先让我当回东道主过把瘾。李纨说，明天就让你先开一回社怎么样？不行，明儿个不如今儿个，此刻更好，你就出题，菱洲呢献韵，藕榭兼场怎么样？李纨说，也行，才赶我来的时候看见有人抬了两盆白海棠，枝繁叶茂，花更美，哎，那花雪白雪白的，太漂亮了，你们何不就拿这个做题目呢？行不行呢？迎春说，花还没赏呢，倒先做起诗来了。宝钗说，那不对呀，不就是白海棠吗？又何必非亲眼看见了才能做呢？古人诗词也不过是即兴写情，要都等见了才做，现在可没有那么多好诗句了。迎春说，既然如此，那好，我来献韵。书中交代，这献韵就是做格律诗用韵，有一定的规定。只见迎春来到书架前，抽出一本诗集，随手一翻，是一首七言律诗。他合上本，跟一个小丫头说，行了，你随便说一个字儿吧。那个丫头正倚着门站着，便顺口说了个门字。好，就是门字韵，今天我们作诗就是门字韵。他在门字韵牌匣子里抽出四块牌，上写盆、魂、痕、昏，也就是十三道大哲里的壬辰哲，做出诗来必须用这个韵。宝玉一看这门盆俩字儿，不大好做。嗨，甭管好做不好做，就是这几个字儿了。有探春的丫鬟侍书给预备了四份纸笔，都是一样的，这几位各自构思起来。独有黛玉在当院，一会儿 摸摸梧桐树，一会儿看看周围的七屋色，还和丫鬟们说说笑笑。这是迎春叫丫鬟点了一支梦田香，这支香有三寸长，灯草粗细。等香要点尽，谁要没做完，可就要受罚。探春想好了提笔，写在纸上，递给迎春，又问宝钗：“恒芜君，你可有了？”宝钗说：“有倒是有了，只是不好。”宝玉背着手在回廊上来回溜达，一听这话，就对黛玉说：“你听，他们可都有了。”黛玉说：“你别管我。”宝玉一回头，见宝钗也写完了，有点着急了：“坏了，香只剩一寸了，我才有四句。”他又冲着黛玉说：“哎，香要着完了，你还蹲在地上干什么呢？啊，我可顾不得你了啊，好歹先写出来吧。”说着走到桌案前去写。黛玉没有理他，李纨说：“哎，香就要燃尽了，我们要看诗了啊，若等我看完，谁还不交卷就得受罚。”宝玉说：“嘿，稻香老农虽不善作诗，却善管理，好，那你就点评吧。”说着把自己写好的也交了上来。李纨先看探春的，题目是《咏白海棠》：斜阳寒草带重门，苔翠迎扑雨后盆，玉是精神难比洁，雪为肌骨易销魂，芳心一点娇无力，倩影三更月有痕，莫为稿仙能羽化，多情伴我永黄昏。大家听了连说：“好，不错，有文采。”又看宝钗写的：“珍重芳姿昼掩门，自携手瓮灌台盆，焉知喜出秋节影，冰雪招来露气魂，但及时之花更艳，抽多焉得玉无痕，欲尝白帝亦清洁，不与亭亭日又昏。”宝钗这诗啊，是写的自身身份，借白海棠之笔写他那豪门闺秀端庄又拘谨的架子，却也不忘用愁多来挖苦宝黛两个人。嗯，好，再看宝玉的。宝玉的诗是：秋容浅淡映重门，七节寸成雪满盆，出于太真冰作影，捧心西子日为魂，晓风不散愁千点，素雨还天泪一痕，独倚画栏如有意，清真怨敌送黄昏。您听，两盆白海棠，姿容素淡，满园生辉，枝繁叶茂，有如白雪满盆。一盆是凝脂出浴的杨贵妃，一盆是冰清玉洁的病西施。泪一痕当然是暗指黛玉了。大家看完三个人写的，这个说宝玉的好，那个说不，探春的好。哎，再听黛玉的。黛玉说：“你们都有了，都有了，该你的了。”好，黛玉胸有成竹，提笔在手，刷刷一挥耳就扔给众人。李纨接过来念道：“半卷香莲半掩门，碾冰为土玉为盆。”刚念完两句，宝玉就喝起彩来：“好，亏你怎么想出来的，这神来之笔。”李纨接着念：“偷来梨蕊三分白，借得梅花一缕魂，月哭仙人逢稿妹，秋归怨女是啼痕，娇羞默默同谁诉，倦倚西风夜已昏。”众人听完都拍手叫好：“这首为上，太好了，果然潇湘妃子别有一番思路。”好，李纨说：“慢， 听听我的看法。若论风流别致，独出心裁，当然属这首。要是论含蓄浑厚，规范稳重，仍归恒无君。探春自幼也是受那种闺门教育，三从四德，自然同意李纨的评法。所以探春说，评的有理，潇湘妃子当居第二。李纨看了看宝玉，怡红公子压尾，你服不服？ 服，我这手本来就不怎么好，理应压尾。不过他们两个的是不是在斟酌斟酌？ 李纨说，你们大家推我评定，怎么不服啊？再有多说可要受罚。哎，从今以后咱们是每月初二十六这两天开设，谁也不准不到。 宝玉说，还要给这个社起个名才合适啊。 探春说，这名啊俗了不好，特新奇了，刁钻古怪也不好。可巧咱们是拿海棠诗开着头，我看就叫海棠社吧，怎么样？ 好啊， 大家都赞成。宝玉说，好是好，我看咱们这诗啊还有点美中不足。 嗯，什么美中不足啊？什么意思啊？ 常言说得好，宁拉一屯不拉一人，诗社不能没有史大姑娘啊。这句话提醒大家， 对呀，怎么把他忘了，得把他请来。这个事儿啊，二哥你出头，找老太太商量去。宝玉说，好，这件事儿全包给我了。 说吧，众人吃点小点心，各自散去。那宝玉急忙回到怡红院，到里边一看，袭人已经把贾云送的白海棠摆在院内，这两盆花真美呀。他又把诗社的事儿说了一遍，最后说，就差史湘云不在场。 是啊，一晃都走两三个月了。 方才按你的意思，打发宋嬷嬷到小侯爷家去，给史大姑娘送鲜果去了，一会儿也该回来了。 哎呀，亏你想得这么周到，我正要请他，这诗社少不了他，少他有什么意思？ 他可没法和你们比，在叔叔家又做不了主，要是来不了，反而更牵肠挂肚子的难受。 正说着，宋嬷嬷已经回来了，替湘云道了谢，还说，史大姑娘莫二爷进来干什么呢？我说，和姑娘们一起什么起诗社作诗呢。史姑娘说，那怎么不告诉她一声啊，急她了不得。宝玉一听，立刻去找贾母，当时就逼着叫人接史湘云。 贾母说，天已经晚了，明天一早就去。宝玉高兴地回来了。次日一早，宝玉又缠着贾母派人去接，直到晌午湘云才来。一进门，宝玉就把起诗社的始末跟由告诉他，又要拿诗给他看。李纨等人说，先别让他看诗，告诉他诗题和诗韵，叫他补作和声一首，若是好了便请他入社，若不好还要罚他请客。史湘云说，你们忘了请我，我还罚你们呢，拿韵来，我就是做不好，出了丑也得让我入社。嗯，叫我扫地分香我也认了。 大家一看他这么直率，更喜欢他，赶紧把诗题和诗韵都告诉他。 史湘云正在兴头上，也不推敲细改，嘴里说着话，手还没闲着，随便在纸上写了出来。我呀，一韵合了两首，好坏也不知道，不过是遵命而作。说着递给众人， 众人说，哎，我们一人一首，还绞尽脑汁儿，搜尽枯肠，你倒一个人弄出两首来，哪有那么多好词儿啊？弄不好，非和我们重了不可。 众人一边说一边看，第一首是神仙昨日降都门，种得蓝田玉一盆，自是双娥偏爱冷，非关倩女已离魂，秋阴捧出何方雪，雨自天来隔宿痕，却喜诗人吟不倦，麒麟寂寞度朝昏。又读了另一首，读完之后大家都喊好，